这一秒的世界，我和你关于纸上和你是另一场关于我这里虚热的消息。 要和我同进同出，跟着我海角天涯去。

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已在流泪，一天抱着寂寞入睡， 在这天气发生